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Hello 各位大家好，這裡呢風雲盛宴今天正式開始了。其實呢今天很多謝大家出席先，除了各個讀者來到風雲盛宴之外呢，今天呢都有很多人出席今天的盛宴，包括哪位呢？有不少漫畫界的前輩啦，和漫畫有關的各個單位啦、傳媒朋友啦，和紅星等等的。這裡再次感謝大家出席先。其實呢這個風雲盛宴呢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啦，以賽式呢融入一個漫畫之中的。咁亦都相信呢今日係一個好盛大嘅宴會之後呢，亦都係一個好難得嘅見面會嘅，係咪呀阿迪？ 係呀，咁所以呢即係今日咁多讀者嚟到啦，咁我哋一陣先至去即係品嚐其他嘅菜式啦，亦都今晚亦都好高興咁邀請咗好多唔同嘅漫畫界嘅朋友嚟到。當然啦，頭先亦都我相信好多讀者亦都聽咗即係個網台節目漫不經心嗰度啦。咁我諗我哋而家一定要邀請返今晚我哋嘅主角。 好啦，我哋以掌聲歡迎我哋今日嘅主角馬榮成先生。 都仲我上去講就係講呢啲啊， 都 係你嘅。 大家好，咁今日咁開心啦，大家可以聚首一堂嚇，咁有好多嘅讀者，亦都有好多嘅行家嚇，多謝嚇。咁我想藉著少少時間介紹一下我哋一啲即係大家平時睇漫畫睇得多，但係就未必見過真人嘅嚇。咁今日咧好多都有嚟到嚇，不過咧我準備嘅貓子咧就唔見咗嚇，因為有時咧靠住而家呢一個咁嘅準備亂咁講下先嚇。咁要介紹嘅人咧，其實有啲都仲未到嚇，但係而家我先講住少少啦，論資排輩先啦。咁其實我入漫畫圈，我最中意睇嘅漫畫咧只有兩本嘅，咁一本當然係李小龍啦。咁賢哥咧就今日因為世外高人啊，始終都唔係好習慣呢啲咁嘅場合嚇。咁不過咁，佢都派咗佢的傳弟子阿世傑兄咧，就今次會嘅。世傑兄，起身。咁第二位咧，其實就今日本應係我師傅嚟嘅，即係上官小威啊，但係好不幸佢今日啱啱就病咗啊，咁啊冇辦法嚟得到嚇。但喺呢度咧，我都對佢當年俾我咁多機會，等我知道自己有一技之長嘅老闆兼師傅對佢作一個致謝。第三位咁上官小強先生，唔好玩記住。咁好多謝今日嘅到臨啊！咁佢嘅壽星仔將會有40周年嘅展覽啊！嚇，咁我都希望可以學佢咁樣啦，可以跨越40年。講咗咁多，咁我跟住就會大家逐一介紹一下其他啲武林高手啦。嗱，我記得我當年咧做金漫畫嘅時候咧，我有兩個師兄弟同我並肩作戰嘅嚇。咁第一位當年係寫緊叫小偷嘅馮之明，第二位咁謝志榮，佢當年寫嘅係鷹爪拳。嗱，馮之明寫嘅刀劍笑咧，就我諗家傳户曉啊，人都識噶。榮仔咧，佢除咗寫漫畫咧之外咧，佢啊仲有一個絕藝嘅，就係算命。通常我有咩頭暈身興啊，需要吹雞避凶嘅話咧，我就揾佢嘅。吹雞都今日都係吹雞，今日都咁榮仔啊，因為佢好熟悉我八字啦，亦都了解我個性，更加重要，佢通常唔收我錢。咁跟住要介紹咧，就係兩位為我哋香港漫畫界增光嘅。咁佢哋兩位咧就參得咗呢個日本馬大展。哎呀，唔好意思，喺呢個時候我要打斷一下啦，因為我另一個好重要嘅人物今日真係到嚟啦，黃生。黃生，多謝曬，黃生，多謝曬。 好啊， 黃生，黃生，嚟上嚟講兩句先。嗱，其實我想講下啦，即係頭先我入呢行咧，我除咗睇上官小寶嘅漫畫咧，好肯定睇小流氓令我加入呢行咧就只有黃生啦。咁當年亦都唔係佢同我簽咗一張合約寫中華英雄啦，我冇可能咧咁乖咁坐喺度寫畫，寫寫下寫咗成十十幾年。但其實黃生，我有一個問題咧，其實我真係咁多年都想問你嘅、今日好大膽，因為有咁多兄弟撐住、想問你一個問題。 好啊。 個個人都問我中華英雄咧點樣嚟，我答案咧就好罐頭嘅。永遠都話我當年見黃生嗰陣，佢叫我就嗱、你寫一套書咯，就叫中華英雄，主角咧就叫做華英雄啦。跟住咧我就翻去開工啦。但其實究竟中華英雄又點樣嚟嘅咧？ 嗰陣時我係諗咗好多故仔嘅，咁醉拳啊、如來神掌啊、鐵血螳螂啊，呢已經出曬嚟啦。咁我已經諗咗有一個比較特別啲，尤其個背景比較特別嘅咧，就係中華英雄。咁我最中意食字㗎啦，所以個名主角咪叫華英雄咯，因為有人姓華㗎嘛。咁諗個點解背景要特別咧？第一，佢唔發生喺中國，佢源自中國，又係我哋中國嘅功夫。咁諗咗呢個即係其實好初步嘅一個浪。咁嗰陣時啱啱咧，我哋馬 Sir 咧，佢係有興趣過嚟。咁我同佢傾咧，就係唯一嘅條件咧，就係你每日即係畫兩張，就唔可以即係好藝術家咁誒嘆啊，好鬥慢慢鬥又好。 掛住走去玩啦、我哋。 咁唔知幾耐先出一本書？我話有陣時咧產量好重要嘅，讀者如果唔中意你冇問題，中意你咧佢係日日都希望見到，最少都準時見到。咁呢個係我經歷過嘅，即係有時見啲讀者有時幾慘嘅，日日喺報攤嗰度插啊，揾足卅日都揾唔到本小流氓出。咁嗰陣時我已經改變咗啦，我已經受咗呢、這個行緊呢個軌道啦，日日兩張。後面四張添啊，跟住又揾人幫手搞埋醉拳啦咁，所以我希望佢可以能夠進入呢個軌跡，咁呢個係一個成功嘅因素嚟嘅。咁你俾機會讀者日日見到你得㗎。咁於是啊，每日兩張，佢嗰時咧都似係好有信心啊，日日又兩張。我唉，其實兩張有幾難啦、最多唔食飯唔去廁所啫，冇可能唔得嘅。咁追之佢係好得，完全得，而且咧畫得越畫越好。咁我一個好初步嘅朗俾佢，佢將佢發揮到咧，哇不得了咁好，呢個係我非常非常欣賞嘅。 多謝黃生啊！如果冇黃生嘅中華英雄、華英雄，我根本就冇可能有今日。亦都其實坦白講，早年咧我哋簽咗一張合約，哇咁長嘅，要寫咁耐嘅，起初真係覺得好唔開心嘅嚇，因為尤其想玩嗰陣啦嚇。咁但係咧到去到今日，回心一諗。如果冇當年黃生嘅鞭撻，我哋根本冇可能有今日企喺度寫咗咁多年嘅漫畫。多謝曬， 唔使客氣，呢個都係你個本事。 多謝。 好啊，你繼續啊，同啲朋友交流啊。OK， 好啊，好啊。 好啦，黃生就座嚇，咁啊，實在今日能夠黃生嚟到咧，我諗係我好開心，亦都係。看漫畫看了這麼多年，每一位讀者都會很開心，不單止我相信是我們行家每一個人都見到我們黃生的桂林，我們覺得都是覺得我昨天跟 Alan， 其實我之前我曾經已經請黃生、但是我始終黃生都會有些時間不得閒，我昨天前天、不怕即是沒有禮貌這麼遲才再一次邀請黃生，因為我覺得如果黃生嚟咧，先至係齊齊整整、完完整整嘅一個漫畫圈嚟嘅嚇。咁、我跟住往後，我亦都好希望繼續介紹其他嘅人。咦，周師傅，唔好意思，可能長咗少少。媽媽好啦，跟住我要介紹，我記得啦嚇。雖然我張貓紙唔完整嚇，咁曾經為我哋香港。漫畫真光在日本那裡拿過一些 漫畫家大獎，嗱呢啲嘢我通常都亂嘅嚇，咁啊千祈唔好介意。咁啊第一位啦，當然係書畫雙全、獨步畫壇嘅清哥李志清。第二位亦都喺日本攞咗大獎啊，劉雲傑。劉雲傑畫嘅少女漫畫咧，我想迷倒唔少嘅少女啦。好彩佢唔係畫啲少年漫畫，否則我哋都要企埋入邊。好啦，又要繼續。跟住呢位就係、是、佢曾經幫過我咧畫黑豹啊。喺黑豹嚟講，我覺得佢令佢即係開竅嘅一段日子。咁多年佢都係默默耕耘，做好佢嘅漫畫。咁今日亦都抽時間嚟到啦，阿發仔，多謝你嚟啊！發仔以外，今日咧其實仲有一位高手嚇，咁啊。其實咧，我同佢嘅關係咧就自從我出嚟自己開天下之後咧，我哋好少接觸嚇，咁啊，只因為大家公司唔一樣啦嚇。咁我同阿黃生反而仲好多接觸，因為我哋有好多機會喺唔同嘅漫畫層面度大家碰到嚇。呢位咧一直都深居簡出，唔易出嚟見人嘅嚇。今日風雲盛宴，我好希望佢嚟，因為我認為佢嘅畫技是畫壇我都甘拜下風的，這位邱福龍先生，多謝曬你。我們這一行呢，有一個人呢是跟我其實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想這位這麼特別的人呢就為大家介紹一下，應該是絕代無雙的主筆，絕世無雙何志文，仲有啦，我哋呢行個個都係寫武打啦，能夠寫漫笑話寫得出色嘅咧，梗係唔係黑鬼得啦，係嘛？只有金小文啦。好，咁啊，往後我又要再介紹兩位美術高手嚇，應該係三位嚇。佢哋都係封面美術嘅，大家好少睇到佢嘅庐山真面，但係佢咧就一直都係幫住香港好多嘅漫畫書咧畫封面嘅嚇。咁啊，第一位啦，阿梁哥唔知到咗未咧？梁哥，第一位係李建良先生，佢咧就幫我做助理，甚至乎幫我做封面，就做咗好多年嚇。咁香港漫畫裡面咧，唯一仲係用手落嘅漫畫家咧，我相信咧只有佢一個，已經係稀有品種嘅嚇。咁啊，兩三年前啦，佢放低佢嘅高薪厚祿啊，咁去揾理想畫自己嘅一個生態漫畫嘅畫集，但係到而家咧仲未出版嚇。咁啊，希望要熱切期待啦，係嘛？第二位啊，叫你唔好踢波啊，畫多啲畫。第二位嘅都係封面大師啦，咁天下嘅封面大部分都由佢親自處理，唔單止天下，我諗市面上有八九成嘅漫畫都係由佢一手承擔嚇，能夠得到咁多嘅漫畫主筆垂青嚇，俾一個機會佢做佢哋最重要嘅一個崗位，呢位仁兄佢嘅美術嘅能力之高，真係好厲害嚇！咁呢一位咧就係、是、阿傑多啊，其實係真名叫何志雄先生。第三位以前係做插畫，後來亦都有做封面嘅嚇。咁最近亦都同阿嘉嘉出咗一本書，全彩色嘅，咁啊叫做《滅絕遊戲》。好，大慶賢老兄。咁啊，仲有介紹一下啲新秀啦嚇。咁啊，話新秀話新秀，其實佢哋都應該都入行都有20年嚇。咁不過喺我哋呢啲老餅眼中都係新秀嚇。咁啊，喺畫壇裏面而家仲係中堅分子嘅，每個星期仲係出版緊嘅《封神紀》主筆和仔鄭建和。好啦，第二位都系叫做新秀啊，咁佢咧就喺天下做助理，跟住做主筆， 咁啊都跟咗我20多年嚇。咁啊，今個漫畫節啦，佢係出咗一本畫集嚇，但係咧就令我另眼相看嘅嚇，因為睇到畫集之後咧，先至發覺佢呢個人中意喺鎖匙窿裝女仔嘅嚇。咁啊，水斌。介紹咗咁多漫畫人，我再介紹兩位都係漫畫界嘅稀有品種少女漫畫家。咁首先第一位啦，就係雪晴啦。坦白講，少女漫畫唔係喺呢個好多時都俾我哋啲港產武俠漫畫嘅風芒所掩蓋嚇。咁但係咧，佢咁多年嚟咧，佢都係默默耕耘，從來冇放棄過。以一個女性能夠執筆咁耐，都仲係喺度，今時今日仲係有作品出嚇。我諗係好值得每一個人同每一個讀者去支持，尤其我哋呢啲前輩級嘅漫畫家，我都好欣賞你。第二位都係少女漫畫家嚇，咁啊好鬼馬噶，阿千草係嘛？咁你仲有一個筆名就叫宮千許定宮千祥啊？哦，宮千許，明白啦，好。咁今日風雲盛宴，我諗係光陽味十足嚇。咁兩位少女漫畫家深居簡出啦，今日都無懼我哋光陽之氣，都依然赴會嘅話咧，真係謝佢哋。大家睇漫畫實在睇咗好多嚇，但係咧就其實大家必須要冇忽略咧。每一本漫畫能夠流到每一位讀者身上，讓大家可以買得到嘅話咧，其實幕後嘅人亦都要付出好大嘅努力嚇。今日嚟到嘅就係我要介紹嘅啦。咁同德阿鄭生，佢就係將我哋嘅天下咧定時定候發去報攤嘅一樣嘢嚇。但係我想為大家講，發行係其中一樣嘢，其實令到呢個我哋嘅漫畫能夠每年聚焦喺七八月，讓所有人都去留意我哋漫畫行業嘅漫畫節，佢先係真正嘅領導者。多謝佢推動我哋嘅漫畫。頭先講前輩，我漏咗一個真真正正嘅前輩嚇。咁呢位前輩唔單止係前輩，仲係阿 Sir 級，個個都叫我馬 Sir。其實我在他面前我真的要鎖開一邊，因為呢當年我是在他身上學了很多美術的基礎，亦都因為這樣他令到我眼界大開，往後的日子我在他身上學到的東西，然後在這個漫畫裡面呢盡情這樣去發揮，找到自己的寫畫的方向，他教我的東西令我終身受用，在這裡我真的很多謝這位老師陳 Sir 陳忠書先生，多謝多謝。 往後工作時間咧， 仲有喎，我哋呢一行咧，第一靚仔嚇。咁其實當然啦，梗係唔係黑鬼啦嚇。咁喺黑鬼之上嘅第一靚仔啦嚇。咁佢咁多年咧都係喺漫畫圈裏面咧，幕後咁推動我哋漫畫，為我哋漫畫聯會做咗好多嘅嘢，推動好多嘅嘢。咁呢位仁兄就係温偉倫先生，一定要企起身啊！咁仲有一位嘅，其實就同我曾經出版漫畫日本漫畫咧，就好多年同我嘅好拍檔嚟嘅可樂仔。可樂仔其實同阿 Alan 啦，近年間都係咧專注喺呢個內地嘅動畫發展嚇，咁實在希望等佢哋嘅今年大作準備出嚟噶咯，係咪啊？九月就會出嚟啊，好似叫麒麟激鬥麒麟，唔好意思，我啲名比較差啲嘅嚇。咁大家可以留意，即係話香港人點樣用佢嘅專業喺內地市場做好佢哋嘅動畫？做動畫絕係一個付出好大收成，未必會入一個行業。但係今日嘉賓之中有一位，佢真係能夠做得到，仲係咧做到 中國好出名嘅動畫，咁就係《喜羊羊之父》蘇永樂先生。多謝曬，多謝曬。跟住要講嘅就可能係一啲廣告時間嚇，咁大家要忍耐一下。咁香港藝術中心總監阿 Connie， 當然 Connie 唔係廣告嚇。咁由政府活化嘅灣仔綠屋動漫基地已經正式開幕咗嚇。咁往後咧就香港藝術中心同呢個市區重建局咧就會一齊去營運。相信今後 Connie 咧就會帶營運呢個咁嘅動漫基地，就會舉辦好多嘅漫畫活動，包括我哋嘅漫畫聯會，好多時候都要可以喺嗰度有得開會啦。咁往後仲有好多漫畫將會喺嗰度做出展覽。廣告時間嚟啦，今年八月我將會喺呢度有一個展覽，咁希望大家有時間嘅話就去一去動漫基地。亦都好希望漫畫家們大家都能夠支持動漫基地，因為我哋做漫畫嘅今次真係有個基地啦。我個貓子唔見咗，所以咧就可能會有講漏，我目光已經周圍喺度流動啦。但係咧啊，有一個人真係唔可以唔講下。今年喺我哋漫畫界裏面啦，幫我做咗一個 figure， 咁亦都係咧每日都排滿長龍嘅一個公司 Hot Toys 老闆 Howard。Howard 未到喎，係咪啊？咁唔緊要，阿 Jo 佢都係幫我做呢個寶晶文嘅挑下先。仲有阿興，佢今次幫我做咗好多嘅衫，好多謝佢哋為呢個 figure 而努力。好似有啲人唔使講嘅咁例如黑鬼德啦，唔使點介紹啦。咁興珠都唔使點介紹啦，係咪？佢做二手書咁出名。咁仲有我哋嘅色母尊都唔使點介紹啦。咁既然冇咁多嘢需要介紹嘅話，最後仲有兩個喎。喂，我只睇到一個漏咗，唔好意思嚇。劍橋，佢最近有新作出到嚇，咁佢嘅新作咧就叫做拳道啊，係咪啊？咁我諗啊，如果中意漫畫嘅人啊，阿劍橋興佢嘅超神耳塞咧，每個人嘅書櫃裏面應該都要收藏一本嘅，都更加要收藏。好啊，咁仲有最後一位啦，咁佢原本都係漫畫界嘅，不過咧就搞搞下就唔做漫畫，走去做呢個遊戲嚇，咁仲越嚟越勁添嚇，咁仁哥，風老總仁哥，不過我都想問佢，我好似有個 online game 喺你嗰度做緊啊，今年會唔會出現咧？今年出啊，風雲 online game。你同 Hot Toys 撚埋一齊啊？OK， 好，咁好啦，大家應該我冇講漏，有講漏嘅話就真係多多包涵啦嚇。咁亦都最後今日嘅主角應該要介紹，我諗就係紅星飲食集團嘅周師傅。今日嚟到風雲盛宴，周師傅用咗好多力。 大家好，大哥，馬 Sir， 我想借你一分鐘。 好，冇問題。只要你啲兄弟話低啦， 就係、是我想多謝咧，就係今次風雲盛宴咧，紅星啊，天下咧所有嘅部門主管咧，因為咧佢呢個禮拜咧做到大家都甩曬碌嘅，斷手斷腳嘅。點解咧？因為我之前嘅嗰個新聞稿咧，前晚咧都仲趕緊嘅，都未俾到佢哋。咁咧就好似阿當年馬仔畫稿咁，臨九秒九先交稿嘅。咁喺呢度咧，唔該俾十秒鐘嘅掌聲佢哋，天下同埋呢個紅星，唔該。 好，多謝曬，多謝曬嚇。其實今日咧，我諗大家都應該好肚餓嚇，因為都八點幾。但係聽完我訪問阿周師傅今日究竟風雲盛宴有咩嘢食咧，我相信你哋食得更加有滋味嚇。今日咧我就 但係有一個特別節目， 係 你唔知嘅， 係我有唔知嘅嘢嘅， 係啊。 驚喜，唔該。驚喜都要講少少嘢。 Okay, 我要化妝嘅。 咁不如咁樣啦，我問一問你啊嚇。其實今日搞呢個風雲盛宴咧，我之前咧就其實呢個場應該仲可以擺多幾圍噶，係嘛？ 係啊。 點解咧？我成日都叫你可唔可以加台啊？搞到我同讀者買台添。 因為佢好似阿劉德華演唱會咁，成日都問有冇位啊，有冇位？其實咧，呢個風雲盛宴咧個難度咧係好難。因為所有的今晚菜式的人物佈置啊，都是經過啲師傅很精心咁策劃去做下去嘅。咁點解咧？有啲譬如咁今晚嘅立體公仔，因為現代飲食咧擺上台面嘅嘢咧就要食得嘅。就如果簡單啲嘅，我同阿馬姐買幾個手板凍曬喺度就得噶啦。咁啊買25圍咁啊仲易搞掂。今晚咧就全部擺台面嘅食物盤景係一樣嘢，唔可以食得嘅啫，就係一個竹筒。 仲有嗰只碟嘅， 系啊，但系个底盘咧，天下风云嗰个底盘都系食得嘅。个难度就系，同埋好多嘢都系用细致，同埋咧用人手去安排嘅。早做就惊佢风干爆裂，迟做太多做唔到，所以咧个难度咧，头先我哋同大阿马仔去都系20分鐘前都仲系拉紧糖嘅喺度，因为早做咧嗰个糖咧嗰个效果就冇咗，所以嗰个难度咧。我諗香港開埠以來咧，都從未試過用漫畫個人物啊去做呢個晚宴咧，咁都未空前㗎啦，今次都係空前啊！所以阿馬仔話一年搞一次，我都唔好搞我，頂唔順。 咁我諗個難度咧，大家應該到時食嘅時候就知道啦嚇。咁唔單止我諗係難度啦，我諗最難咧就係應該阿周師傅需要咧將佢嘅技術。即係個烹飪技術啦，融化喺我哋個漫畫嘅創作之中啦。咁我覺得佢咧第一日咧，佢就俾我睇一睇，我哇得喎、啊，已經嚇。點知我三四月試菜嘅時候咧，越嚟越好。喂， 哇！ 呢個係阿馬仔遺忘咗嘅手板嚟㗎，咁應該。你記唔記得呢個手板？ 周師傅送俾馬 Sir 嘅， 係紅星送俾馬 Sir 嘅。 多謝曬，多謝曬嚇，估唔到我都唔係肥咗好多嚇，都係同而家差唔多嚇。 好，馬 Sir 準備祝壽儀式。 OK 啦，嗱咁多位，我想講一講咧，呢一杯紅酒咧，其實咧就係啱啱今年有個讀者送俾我嘅，佢送咗6支俾我，咁每一支都係1988年。 88年。 啱啱係25年，咁大家揸埋咧過8年歷史㗎啦嚇。咁唔好意思，就真係得6支，咁能夠分嘅咧，就本應諗過就每人一滴嘅嚇，但係驚情況有啲尷尬，咁所以咧就唯有喺呢度飲呢杯紅酒。咁亦都多謝咁多位嚟到，咁試下品嚐下25年嘅紅酒係點樣啊？你哋而家係代表每一台嘅真係。 好 ，Cheers，Cheers， 多謝曬。 好啦，咁其實頭先得獎畫板嘅讀者影相之外，其實仲有其他相要影嘅喎。 係。 咁跟住係邊一個團隊呢？ 我哋先叫阿陳中書老師嘅學生們啊嘛。 好，咁有請陳中書老師嘅學生們影相。 一定要啦， 我話 OK。 咁麻煩馬 Sir 都係繼續請留步。 陳中書老師， 係 佢嘅弟子們， 係 請儀玉部上嚟前面好唔好？ 陳 Sir， 陳 Sir， 陳 Sir。 馬 Sir， 幫你攞 翻。俾我麥嘅，咪嚟曬。 唔好喺。 當年咧，我哋喺玉郎做嘢嘅時候啊，嚇咁啊，工。 黃興珠好似係嘅喎， 好準備。 我知小強好似你係嘅喎，仲喺度揸住個相機做咩啊？上嚟嗱，即係當年我哋學漫畫嘅時候，公司好好啊，資助我哋走去學美術嚇。自此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學到一啲嘢咁在座有好多嘅漫畫人都跟過阿陳 Sir 學美術咁 我相信他們知道學了的東西原來自己收起了這麼久放在自己身邊。好了，還有沒有？沒有的話呢，我們現在拍張照了，好嗎？我想問一下大家這麼多位， Alan， 其實跟了陳 Sir 學了畫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其實當時我就點解會去山嶼畫室學畫呢？我因為在公司學不到一些正統的理論，我又不知點解。我第日見到日本漫畫咧，嗰啲畫咧又畫得好靚。 好，準備。 卒之就去學咗之後，就發覺原來我哋就欠缺咗一個好基本嘅功夫美術嘅基礎。咁一發覺咗之後，突然間覺得好似哇，發現咗個寶藏咁樣。咁於是乎就傻更更地就翻公司，叫公司要俾錢我哋去學畫畫，否則我哋畫唔到一啲好正統嘅。是啊，唔係嗰陣時係都係有啲傻勁嘅，啊，因為知道黃生亦都唔係好，因為佢請我哋去旅行都使好多錢啦，係咪用嗰啲錢嚟學畫咪仲有意思咯？係咁樣樣啊。 應該多謝黃生，其實應該多謝黃生嚇，俾錢我哋去學畫嚇，可惜佢走咗啦。咁啊，青仔，我知道你學畫學咗好耐，最耐係你喎。 都唔係啊，都係你耐過我啲。你是師兄嚟嘅， 嚇！你講下學畫感受 啦。我啊，仲都係你嗰句啦，即係開竅咯。嗰陣時你未見過素描係乜噶嘛，連素描都唔知係乜噶嘛。原來即係阿陳 Sir 嗰啲咧，每一筆啊，即係佢，我記得佢隻手啊，五隻手指係五支筆嚟。佢出落去嗰啲素描咧，唔知點解出到可以鬆鬆地又得，實又得，佢係筆嚟嘅，佢五隻手嚇，即係係。好羨慕點解有隻手，因為我好多手汗嘅，我出唔到。如果寫素描咧，我唔可以用手嚟去出嗰啲素描啊。咁呢樣啦，如果素描就水彩又係啦。水彩嗰陣時候一開始學嘅時候又係真係好羨慕嘅。點解可以喺即係玩水嘅？我哋叫即係佢要乾又得，要濕又得。即係開始嘅時候全部真係大開眼界啊，開竅係啊。阿可樂欣咩講？ 我冇嘢講，我最渣。 我哋跟阿陳 Sir 學咧，最難忘係咧，我哋一班人去逢星期六日咧，好多時都去寫生嘅，好開心嘅。咁我哋嗰段時間都好後生，好細個，就都好難忘嘅。咁記得有一次咧，阿陳 Sir 帶住我哋去好似去塔門定唔知邊度啊？其實佢好辛苦嘅嚇，帶住我哋成班馬騮咁樣啦。佢又要自己畫畫。我記得佢係中咗暑嘅，病咗嘅。係啊，我最記得係呢一件事咯。我淨係睇到陳 Sir 佢嗰個刻苦啊，即係我係學佢呢個精神咯。所以我跟佢畫畫，除咗學到好多好基本嘅嘢，係好全面嘅藝術嘅一個。領域之外咧，我仲體會到佢嗰個刻苦嘅嗰個精神咯，啊，就係係咁多。 啊，我講咩好咧？即係我其實咧，我覺得係一個緣分啦。啊，咁喺應該30年啦，係咪？係啦。咁其實我同漫畫界突然間好似拉上咗一啲關係，咁好開心有一班同學咧，我係有機會大家一齊研究啊，因為嗰陣時其實我都好後生，咁可以同佢一同去研究美術嘅嘢啊。雖然佢哋叫我做老師啫，其實喺佢哋身上咧，我學咗好多嘢，包括佢哋嗰個學習嗰個精神啊，日以繼夜嘅工作，咁呢樣嘢咧，我真係望塵莫及啊，咁所以咧，佢哋嘅努力咧，得到嘅成功咧，係真係佢哋應得嘅我只係有幸幫咗少少忙，因為我成日覺得老師唔係太重要， 只是話有機會大家可以共同研究嘅啫咁今日咧我都好高興馬 Sir 啊。 咁講喺你面前講唔 清楚。啊，咁我希望咧佢仲好後生啊！我希望咧佢能夠喺你其實你即係風雲就過一段落啦。跟住落嚟，你諗住點啊？ 佢俾咗我就跟你學翻話好啲。 唔使跟啊！我諗佢應該可以咧做成一個再發展到一個畫家美術家啊！ 我想講一句咧，當年咧其實喺跟阿陳 Sir 學畫畫嘅時候咧，正值係自己《中華英雄》出單行本嚇。喺嗰段時間有一段時間咧，我係好辛苦，即係話。日頭又要寫畫啦，夜晚又要去學生意畫室學畫畫嚇。咁我唔知道我有冇曾經同阿陳 Sir 講過我點解放棄學畫嘅決定嚇。主要原因咧，我當日我第一去學畫咧，我係想寫好漫畫。後來真係有機會可以俾我出到單行本咧，我覺得我應該將所有時間擺曬喺漫畫嗰度。咁我諗如果我真係有機會完成咗我漫畫嘅歷程咧，我亦都好希望跟翻你走去學翻畫，因為我淨係學到素描、水彩、粉彩之後，油畫我都未去過摸索過。我真係希望可以即係又可以涉獵到，咁我覺得比較完整少少咯。 我哋共同研究啦。 好，多謝陳 Sir。好，我哋拍一張照， 好 唔好？其實我要講嘅嘢咧，好似今晚講曬，原本係準備咗嘅，亦都冇咩好講嚇。咁我諗我其實我哋咧今次上嚟咧敬完酒咧，就喺個溫丹嚟講，我應該要離開呢度嚇，即係避免即係大家混亂或者我走唔到嚇。但係其實我啊，事實上我係好想留低。最低限度要送到大家離開呢個門口，大家可唔可以應承我唔好叫我簽名嚇、等我可以留低喺度， 好 送埋大家食埋最後一餐，好唔好？ 好，好 ，OK， 好。如果大家應承嘅話，我繼續同大家食埋最後嗰碟餸。 好。 咁咧，今日咧，馬山咧已經多謝好多嘅朋友啦。咁我哋都代表我哋天下出版社啦，同埋馬山咧。代表其他好多嘅製作單位今日可以完成我呢個咁咁令人難忘嘅晚上咁首先咧，我咧就要多謝就係紅星集團啦同埋一班咧由周全忠師傅率領軍嘅一班大廚佢咧就真係好有心，抽調咗全港九新界所有紅星集團嘅大廚嚟到今日幫手，先至能夠令到今日嘅晚宴咧就順利進行。同埋咧，作咗咁多色香味俱全嘅佳肴，可以俾大家品嚐嘅多謝紅星集團，多謝周師傅， 多謝周師傅。 另外咧，我咧就要多謝咧，當然係多謝Ragazine 嘅一班兄弟啦佢哋咧就琴日同埋今日咧都已經係喺度差唔多打等咁滯㗎啦而且咧喺今日晚宴之前嘅兩個鐘頭咧，佢更加咧為我哋炮製過一個咧非常之精彩嘅現場版《漫不經心》但咧，頭先咧，我知道有啲咧嘉賓啦，或者讀者咧就未到嘅，但係大家咧就唔使失望，因為咧呢一個節目咧將會喺聽日，係咪啊？聽日咧就會喺 Red 吉先嗰度咧就會可以重播嘅咁咧到時咧大家可以重温翻另外第三咧，我真係要好多謝咧，就係一直陪伴住我哋風雲漫畫製作嘅一班咧助理製作團隊我哋嘅風雲助理組咁我呢度咧就係代表。馬 Sir 同埋天下出版社，多謝咁多位製作人員，多謝， 多謝曬。咁今日咧大家就可能即係簽，我唔可以同大家簽名啦但係我八月份有一個個人展覽我亦都希望喺到時咧能夠可以俾今日孭曬好多書嘅讀者嚟到咧，可以還你哋一個心願咁到時大家帶住今日嘅邀請卡啦。留意一下當日嘅活動啦咁我會知會大家，希望為大家可以有個簽名嘅會 多謝曬咁多位。 咁呢個簽名會咧，將會喺鹿屋嘅動漫基地咧，喺8月2日至到10月20日，為期2個月嘅馬平成作品展嗰度舉行嘅。咁到期時咧，我咧就會我哋會喺公布翻係邊一日係做簽名會嘅。咁大家記得留意，出到去亦都唔等我哋張邀請卡嚇。OK， 多謝。 好，最後大家飲杯，多謝曬，多謝曬，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 阿 Sir。 心中悲忧，千结百丝痛斗，心坎中逗留，一生不懂内疚，每个眼眸猜不透，人像云荡又荡来在天难透，思绪乱无人能。我有掩盖心里郁结得身边这场抱抱中是暖暖热暖过的心因你动情人白应奈何情人去后从今独走走到断水还流，港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千结百丝痛恨，心坎中逗留。当天跟风合奏，我对际如不诅咒，人像云荡又荡来在天，如玩偶。蒸发乱游人无人困忧但掩盖心里郁结当心中有恨仇人生路有你令我有曙光逝去绝情无绝望为谁留下眼泪情深极厚最乱无人能明了我忧，能掩盖心里郁结得身边这场抱，抱中是暖暖热暖过的心，因你动情人默认奈何情人去后，从今独走。